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在接连拿下两个冠军以后，我猜想曼联的势头恐怕会跌一下了。果然在下面的一个赛季，他们就把双冠王拱手相让给了阿森纳。然而就在伦敦人被加冕为双冠王时，所有人的眼睛却都已经盯向了即将开战的当年的世界杯，因为相当多的人都认为英格兰极有可能举起这座最伟大的奖杯。霍德尔训练营拉开了世界杯赛事一系列活动的帷幕，这个训练营如今已经是臭名昭著。到训练营结束时，所有球员都被单独叫进去，然后被逐一告知是否进入最后的名单。对那些惨遭淘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特别是菲尔内维尔和保罗加斯科因，我很清楚大卫替他们深深地感到不安。不过批评一名主教练从来不是大卫的风格，尽管他也认为这种方式不大妥当，完全可以用更有同情心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在大卫的成长过程当中，霍德尔一直是他相当崇拜的英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大卫甚至还模仿霍德尔的方式踢球，精妙的贴身控球，精准的长传球，还有大力的射门。然而不幸的是，他对霍德尔的尊敬在那次世界杯之旅中化为灰烬。在英格兰全队中，只有大卫一个人参加过每场外围预选赛。不过大战开赛在即，霍德尔却在首场比赛中就弃用了大卫，这真是令人大失所望。刚到法国的时候，霍德尔给英格兰球员上了一堂训练课，在课上他要求大家练习任意球。凡是对足球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大卫的任意球功夫，不过霍德尔却坚持让大卫踢别人传过来的球，结果那些球不是跑到这里就是落到那里，反正到处乱跑。训练结束时，大卫踢的最后一脚凌空抽射落到了离球门远、离脚旗反倒更近的地方，这本来并不稀奇，可是霍德尔却走过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原以为你是一名优秀的球员。没有一名球员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卫也无法相信。这句话让他目瞪口呆，很显然这句话刺伤了他。英格兰首场小组赛对手是突尼斯，大卫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只能够坐冷板凳，因为格伦早些时候曾经对他说过他注意力不够集中，因此轮不到他上场。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压根儿就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为大卫感到不安，因为说他注意力不集中简直是胡扯。要知道他比谁都更想赢得那座世界杯奖杯。当时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霍德尔的用意，至今我依然怀疑会有谁能够理解。 大卫这一生就是为足球而活的，能够参加世界杯就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最耀眼的那个亮点。事实是，从那以后，大卫精神不振，简直可以说是非常低迷。不过，大卫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霍德尔的坏话。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能早就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了。不过，这不是大卫的风格，而且从来就不是。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当然，当时英格兰队凭借艾伦·希勒和斯科尔斯的两粒进球，以2-0获得首场比赛胜利，所以我猜，霍德尔完全有理由自吹自擂，说自己的决策如何如何英明。小组赛第二场对罗马尼亚，他再一次把大卫放在了冷板凳上。不过，保罗·因斯在上半场早早的因伤下场，这样大卫才得以替补出场。那场球他踢得还不错，虽然我们还是以1-2输掉了整场比赛。对方的制胜球是在比赛进行到90分钟时攻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巨大压力，必须在最后一场对哥伦比亚的小组赛当中击败对手才能出线。经历了先前发生的一切以后，我们都认为大卫没有希望在迎战哥伦比亚的小组赛上出场。然而，他却打来电话说自己要上场，这真是让我们感到惊奇不已。比赛开始以后不久，大约是上半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达伦·安德顿就率先攻入一球，这样英格兰就早早地领先于对手，并且随即控制了整场比赛。大卫在那场比赛当中发挥极为出色，他以一脚技惊四座的任意球直接破门得分，帮助英格兰挺进1/8决赛，这是他为国家队攻入的首粒入球。那场球以后，我们将遭遇阿根廷。记得当时看到大卫入球真是太棒了，桑德拉和我都激动不已。皮球直落网底时，我感觉自己松了口气，这是对霍德尔横加指责的完美反击。在这场精彩的表演结束以后，霍德尔没有理由再让大卫排除在对阿根廷的比赛之外。当然，那场比赛我们也在场，就坐在一圈高大的防护栏后面，四周看台上到处都有一小群一小群的阿根廷球迷，他们夹杂在英格兰球迷中间。赛场气氛不但紧张，而且充满了敌意，全国上下似乎都在为这场比赛着魔。几天以来，报纸上充斥着相关的报道，从头版到尾页上都有。无论何时，只要英格兰遭遇阿根廷，人们总是会提起当年的福克兰群岛之争，而这 只会让比赛火药味更浓。比赛开场以后仅仅六分钟，阿根廷就先进一球，取得领先优势。依我说，这个时候就已经能看得出来，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由于英格兰门将大卫·西曼在禁区内与西蒙尼发生了碰撞，尽管在我看来是最轻微的那种，然而来自丹麦的裁判吉姆·尼尔森还是立即判罚了一粒点球。巴蒂斯图塔大力罚入点球，不过仅仅在四分钟以后，英格兰就将比分扳平。尼尔森在欧文被绊倒之后立即还给我们一粒点球，尽管这么做仿佛是在寻求平衡。艾伦·希勒主罚这粒点球，并且一罚而中，英格兰球迷顿时爆发出阵阵欢呼，现场气氛开始浓烈的好像化不开了一样。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到现场来看这样一场伟大的球赛。无论比赛结果如何，这都将是一场名垂青史的比赛。七分钟以后，我们再次进球，领先于对手。这要感谢欧文打入的那脚非同凡响的进球。当场上球员疯狂庆祝时，我抬头看了一眼比分牌，阿根廷一，英格兰二。这是我们能够赚到的最佳结局了。然而，就在上半场快结束的前几秒钟，我们从幸福的云端又被重重地摔回到了地上。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英格兰因为就在自家禁区外缘犯规而被罚任意球，胡安·贝隆操刀主罚，只见球穿过人群向加内蒂飞去，加内蒂随即起左脚猛施绝杀，西曼没能扑住这个球，足球应声入网。在上半场扣人心弦的45分钟比赛以后，这可真是一个苦涩的结局。从一开始落后，到后来追平，再到领先，然后再到紧张，这里面集中了所有的足球情感，我们一次都经历了一个遍。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面对被一致看好的世界冠军热门球队阿根廷队，我们竟然打入两粒进球。忧的是，我们把领先的优势再一次拱手相让了。大卫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显得颇具影响力，他的几次跑位都很关键，几脚传球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每次他一拿到球，阿根廷人就会感到危险。至少在我看来，这个舞台就是为大卫而设的。 而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以后，我想大卫一定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接着下半场开场以后不久，我看到大卫被西蒙尼从背后凶狠地缠倒，结果大卫脸朝下趴到地上。我看到裁判走过来，心里蛮有把握他会给西蒙尼一张黄牌的。可是接着我看到大卫的小腿向上勾了一下，不过我打赌他的腿根本没有碰到任何一名阿根廷球员的汗毛。然而此刻裁判却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举起来，我简直呆若木鸡，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大卫转身朝场外走去时，桑德拉望着我问道：天哪，他被罚出场了吗？我想是的，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球场气氛也太紧张，所以我们一时间根本无法弄清楚事情真相。下面的比赛是在一片模糊当中过去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非常想尽快待在他的身边，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那场比赛的结局，在加时赛以后进行的点球大战当中，阿根廷人笑到了最后，并且获得了一张进军四强的入场券。与此同时，整个英国足球界却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比赛结束以后，我们感到十分失望。更糟糕的是，桑德勒和我还不得不穿过一堆堆狂欢的阿根廷球迷，才能够来到跟大卫和他的队友们见面的地方。大卫终于从更衣室里出来了，他哭得十分伤心。我用胳膊搂着他，吻了他一下，尽量想说一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最后我只是说：别担心伙计，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而已。但是根本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他简直是伤心欲绝。如果当时我能把他从那里带走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他甚至都无法说出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伤心，他只是让我们这样搂着他。当然桑德拉也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不要自责，这是小事一桩，并且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然而大卫根本听不进去，再不然就是听不懂我的话。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再也不想让他或我们去经历那样的事件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Forthcoming dramas, a studio, and a love of old sweet music. We just can't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